读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您欣赏萨苏的散文《抗联老战士李敏与留声机》。文学主打新单元，请您欣赏根据元杂剧剧本《张生竹海》改编的戏剧故事。 2018年7月21日，黑龙江省原政协副主席、东北抗联老战士李敏在哈尔滨逝世。李敏12岁参加东北抗日联军，生前曾荣获斯大林勋章、苏联卫国战争胜利勋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70周年纪念章，以及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纪念章等30余枚奖章。离休后，他大力宣传东北抗联历史，弘扬东北抗联精神。作家萨苏曾采访过李敏，写下了《抗联老战士李敏与留声机》一文。今天的文学我欣赏，我们就用这篇文章纪念这位令人尊敬的抗日女英雄。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几年以前到哈尔滨采访老战士李敏，我曾向他问了几个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咱们抗联也有留声机吗？留声机在民国时属于绝对的奢侈品，跟今天的玛莎拉蒂跑车大抵是一个级别的。这问题似乎不太有道理的样子。东北抗日联军是公认抗战史上打得最艰苦的部队之一。据说毛公都曾对冯仲云说过，你们抗联要比我们红军长征还要苦啊。抗联的部队很多架子大，而兵力比番号小，一个重要原因便是没有足够的粮食，影响了扩军。据李敏回忆，当时部队的红五星帽徽都是用红木皮制作的，在这样的条件下，部队怎么可能有留声机呢？但应该是飞虎队的装备才合理些。但这件事不问还真是心里不踏实。此前我在日本获得了一册上个世纪70年代出版的日军战史文献，独立守备第八大队战史，里面提到了抗联的留声机。所谓独立守备第八大队，是日本关东军在攻占我国东北后设立的南满洲铁道独立警备队属下的一支，成立于1933年，驻防吉林、敦化、额木，并负责新京及长春至图门之间600公里铁道线的警戒，下辖4个中队及附属部队，总兵力1000余人。独立守备第八大队是杨景瑜所部抗联第一陆军的老对手，双方曾在长白山、威虎岭山路反复争夺恶斗。这本战史是战后该大队原副官守岛仗南大尉主持收集资料，于1978年编成的。从他的记录来看，这支日军给抗联带来了重大损失，自身也伤亡惨重。根据该部在爱知县番豆郡三根山的镇魂碑碑铭记载，该大队共有340名官兵死于战斗之中。如果按照正常3:1的伤亡比例，这个大队的日军全部轮一遍也补不齐这个数。这其中抗联第一陆军第三方面总指挥陈汉章是独立守备第八大队日军谭虎色变的一名中国将领，这并不是夸张的说法。日军在三省大讨伐作战中给陈汉章起的代号便是虎。1939年11月8日陈汉章率部在额木县青沟子围攻该中队石井队长所率日伪军131名，激战中伪军首先崩溃，导致该敌遭到全歼。指挥官石井茂不甘被俘，自杀身亡。不过，这个战绩恐怕陈汉章自己倒也不会怎么在乎，连日本关东军敦化警备司令驻川齐尔大佐都死在他的手里。打个第三中队， 恐怕还真算不得什么。1940年12月8日，在日寇重围中英勇转战的陈汉章遭敌人围困于镜泊湖畔的南湖头小湾，不幸壮烈战死。在陈汉章将军牺牲的时候，日军缴获了他的日记。或许出于对这名对手的重视，独立守备第八大队战史中多处引用了陈汉章将军的日记，甚至有一些和战斗无关的内容也被作为了了解抗联生活的资料保留下来。其中在1938年的一篇日记中，陈汉章记录了自己一天的生活。这一天他很早就起来，因为按照计划，当天部队各连要举行授旗仪式，为此已经筹备多日。陈汉章召集在宿营地的部队集合，以连为单位颁发预先准备好的国旗，并带领官兵们宣誓，要让中国的国旗飘扬在国家的每一寸土地上。仪式结束后，他率队出发，返回在山中的密营。中午与匆忙赶来的侯副师长，可能是另一名抗联将领侯国忠等开会，讨论怎样策应附近友军的战斗。下午，密营中进行政治学习，学习讨论的题目是日人为何称吾为匪。讨论结束后，作为总指挥陈汉章安排下一阶段作战，并做工作总结，直到将近11点钟。此时他拿起日记本，按照习惯开始写日记。在把一天的工作记述完毕后，他在日记的末尾加了这样一段话，大意是经过一天的工作和辗转，他已经十分疲劳，但依然不能入睡，因为在陈汉章的住屋外面，他们在听留声机跳舞。 在陈汉章的部队中，有一些朝鲜族的女战士，不但坚韧勇敢，而且能歌善舞。在南湖头的最后一战中，陈汉章便是为了掩护他们撤退而牺牲的。日记中所说的他们，多半指的便是这些女战士。不过，他们怎么会有留声机呢？第一陆军活跃在长白山南部，是抗联三路军中最靠南的一个，靠近日伪核心统治区，卡在伪满洲国与日占朝鲜之间，让日军如鲠在喉。故此，在整个存在期间，几乎无时无刻不遭受到敌军的围追堵截，斗争十分残酷。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长期依靠山中的密营与敌抗衡。而一路军的密营较为低矮，强调隐蔽，与三路军绵延于山水之间酷似基地的密营相比，条件更为艰苦。陈汉章自然也是以密营为本和日本作战的。那么密营中有哪来的电源或者电池给留声机使用呢？带着这个疑问，我向黎民老请教，结果老人笑着解答了我的疑虑。老人笑言，傻孩子，我们抗联当然有留声机了，从鬼子那里缴获来的嘛，就那几个唱片翻来覆去的听不够。那么电从哪儿来的呢？要什么电，我们那时候的留声机是手摇的。这一下轮到我感叹自己钻牛角尖了，爱迪生发明留声机的时候，连刻唱片的活都是手摇的呢。电视剧《十三省》中男主人公的原型耿殿军就曾经缴获一台留声机。有意思的是，后来了解到抗联有留声机的部队还挺多的，比如原东北烈士纪念馆副馆长温野先生考证，五军妇女团就有一台留声机，曾用它播放歌曲。大伙逗后来八女投江中最年轻的女战士王慧民说，里面藏着个小姑娘，王慧民就转着圈找，最终仍然是大惑不解。令人悲痛的是，后来王慧民牺牲时只有14岁。而黎民所在的抗联第六军也有留声机，他自己还用过。老人回忆，这台留声机是曾担任六军留守团团长的耿殿军缴来的。有一个以耿殿军为原型的电视连续剧《十三省》曾热播一时。虽然故事与历史相距甚远，但抗联中耿殿军的确是个很有特色的人物。历史学者史一军考证，每次战斗下来打扫战场时，在他的眼里什么都是好东西，在别人的眼里不值钱的东西，认为是破烂的东西，他都视为好东西。人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耿破烂，就是这个耿破烂当年还给李敏他们搞到一个留声机，丰富了抗联战士的业余文化生活。那时候在艰苦卓绝的战斗和无时无刻不存在的饥寒中，给了密营中抗联官兵们多少乐趣。 李敏还记得这台留声机的最后归宿。1939年冬，在日军的重兵压迫下，李敏所在的抗联六军四师残军被迫撤过黑龙江，退往苏联境内。在后撤途中，战士们不得不轻装，他们被迫将这台留声机和一挺挺重的重机枪埋在伊兰境内一棵大树的下面。由于大家对他们感情很深，故此用雨布细细包裹，希望将来打回来时再去寻找。等到解放了，我们说再去找找吧。哎呀，事情可奇怪了。我依然能回忆起李敏老人描述这段故事结局时酷似卖关子的表情。在树底下一挖，重机枪还在，留声机不见了。那台缴获的留声机去哪儿了？大家百思不得其解，只能估计是某个上山的人把它挖走了，说不定还在哪里使用着呢。这段故事李敏老曾经给很多朋友讲过，比如史一军先生、沈克尼大校。没了留声机，李敏过境后担任抗联教导旅广播站的广播员，觉得好像少了个朋友。后来苏联方面给他找了一台苏制留声机，才算解决了问题。那个时代录音机还只是一种间谍工具，还没有奢侈到走进文化生活之中呢。一时间我想起杨靖宇将军战死的时刻，这位东北抗日联军的司令员在牺牲时已经多日没有吃过一点粮食，胃中只有野草和棉絮。但是当日军检视他身边的物品时，除了枪和子弹，他竟然还携带着一支口琴。在密营中的留声机和在生命最后时刻的口琴，要何等对生命的大爱才会有这样的抗联。那一刻我似乎明白了那句话的含义，抗联从此过，子孙不断头。我想老兵虽然消逝，但这支队伍的英灵将永远镌刻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 好了，萨苏的散文《抗联老战士李敏与留声机》我们欣赏完了。李敏1924年出生，年仅12岁就加入抗联，是东北抗联中年龄最小的女兵之一。这篇文章从一个很独特的角度反映了在极其艰苦极为危险的东北抗联抗日斗争中，我们的抗日战士是多么富有生活的激情。可能正是对普普通通的生活乐趣的追求，才使他们对毁掉这一切的日寇格外痛恨，使他们始终拥有宁可舍弃自己的年轻生命也要与邪恶的侵略者斗争到底并取得胜利的勇气。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请您欣赏根据原杂剧剧本张生竹海改编的戏剧故事。这个剧本的作者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是李浩古，另一说是尚仲贤。不过无论这究竟是谁，他们肯定都借鉴了关于主飞大海的神话传说。这其实也是一个青年男女爱情受阻题材的故事，不过阻碍方变成了一位神仙，所以克服障碍的办法也显得很有想象力。进入文学主打星，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好久好久以前，说不上是什么年代，广东潮州有个书生，姓张名羽，字伯腾。他可真算得上是个落魄书生，从小父母双亡，是个孤儿，好不容易念了点诗书去考功名，又落了榜。古时候读书人讲究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张羽落榜之后，干脆云游四方，一方面散散心，另一方面开阔开阔眼界。 正是金秋时节，张羽来到东海附近，看见山里有座寺庙，庙门口站着个小和尚。张羽觉得这里很清静，是读书的好地方，就上前打听。请问行者，这座古刹有名吗？哪能没名呢？山无名迷杀人，寺无名俗杀人，这里叫石佛寺。哦，请你禀告长老，说有个秀才前来拜访。 一会儿